Classics， 古典也流行。 让古典融入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这里是古典也流行重播时间，欢迎收听。 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夜间本市将逐渐转为多云天气，维持时间不长，白天又会转为晴天。天空的状况对户外活动没有明显影响，不过由于夜间和白天气温都很低，而且北风较大，风寒效应明显，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中，请注意防风和防寒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零下1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0%。白天多云转晴，偏北风四五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零下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就是

听， 是不是很厉害呢？一个男生可以中音，可以女高音，其实这就是传说中的假声男高音，只不过爱迪森科迪诺呢可以把自己的音域随意的转换。 Se você não me ama, eu te amo. E se eu te amo, te cuida. Bésame, bésame mucho. Como se fuera esa noche, la última vez. Bésame, bésame mucho. Que tengo miedo a tenerte, perderte después. Ay, bésame, bésame mucho.Como si fuera esa noche la última vez. Bésame, bésame mucho. Que tengo miedo a tenerte, perderte después.

all twisted. Gonna steal your stuff away, my sister. We sure we got a whole lot of time. So shake your sheep, sister. Cause honey, this man, he's feeling fine. 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很偏门，他可以唱假声男高音，可以用很绝的音色转换，但听完他的音乐以后突然想听一个很正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回到德沃夏克，回到斯拉夫舞曲。 Thank you.